这个 aspect 哈、啊、是什么呢、嗯、？spect 是看啊 ，aspect 就是哇仔细的看啊，看这个东西的外表面、 嗯。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事物的方面， 什么事物的方方面面。 对对，没错。第三个词叫做 avoid， avoid 一定要记住，上周我们学了 void 这个词根的意思。 嗯，表示空。所以它加强嘛，它就是让你一直空下去，让你一直不涉及到它的这个影响范围，所以就是什么避免呀、撤销啊这样的意思。 躲开呀， 躲开呀，对， 就是任务一直空着呀。 对对对，没错。 好，那么加上 wait 就是 await 这个小词儿啊、嗯、，wait 是 等 待 啊，一直等就是等待嘛， 啊、一直等等等等。而且我们上节课专门说了 ，awaiting 什么呀 ，something 对不对？ 对 ，wait for something。 Awaiting something、 嗯、 是不是 对 Awake 醒着的 醒着的 或者是唤醒、 啊、对没错 它强调加强醒的那个过程 加强还有是 aware 啊，也可以表示的是意识到的就是一直都注视着什么东西那不就对它有一种意识吗 哎，对了你看上节课我们推演出了这么多的词义啊，虽然有些是你以前知道的、嗯、但是经过这富妈的一讲故事以后你会发现哎呀 嗯， 哎呀， 在嘛呀？ 戏精本精了啊、 哦， 都是有故事的。 对，每一个小词儿，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和金金老师就给您讲一讲，哎，您学会了，词儿就背下来了。 好，所以说这几个单词，想必大家现在一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能联想起来上节课啊，坐在那高高的谷堆下听驸马讲过的单词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搬好小板凳坐好、嗯，我们争取给大家再教两个前缀。 好， 第一个前缀，我们来看 A B。或者是 ABS 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字母的数量来去划分词根啊前缀和后缀但有的时候呢按意思也可以划分您看看 AB 和 ABS 分别是两字母前缀和三字母前缀但是呢它们其实都表示一个相同的含义就是与什么相反或者是离开某地或者干脆就是变坏了。 哎呦，您说这三个意思，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点啊？ 嗯， 我觉得很难记耶。 嗯，那您想想啊，这相反的是不是跟好的相反啊？然后是不是就离开我好的地方了？你离开我好的，你就变坏了呗。 哦， 嗯， 相反，离开变坏，嗯，都有点那负面的意思。 对，没错。 哦、 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些前缀所代表的含义呢，它是一种具有相同内涵、处于不同外延的表达性的前缀。 哦、而且我们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啊， 嗯， 你说前缀的意思单这么记有点难记， 有点抽象。 哎、您就记一个。你觉得最能够代表这个前缀意思的单词， 嗯， 你一记住它，以后啊，你再看到这个前缀，猜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对，这不就是您刚才说的，给它解读一下嘛，对吧？ 解读一下，而挑一个代表来记住。嗯、 对，您要老不解读，就被单词给中毒了。 哦，这样哈、 啊，嗯， 哎，所以我们来看看 A B 和 A B S。可能在句首通常会读成 ab 或者是 abs 对没错 等等啊 嗯嗯 好可能会这么读啊 嗯 不一定完全是 对不过我们还是尽量读字母因为它是个前缀 好我们看有哪些你现在来想想是以 ab 开头的单词呢你比如说这一个 嗯 叫做 abroad abroad 大家看这个单词当中啊有一个 ab 是不是 嗯 后面是 road 嗨我都看见了、 嗯、 那不是一个 road 吗 对了那 road 大家知道表示的是马路的意思是不是、啊、 路 路那 AB 呢你想想啊不在路的正面就是反面吧 反面 对那就是离开这条马路了啊，或者说的是就是远离这个马路了对不对、 哦、 那大家想想我目前处在这个路然后我远离这个路了是不是就往前走啊得 远离这条路了 是吧我到别的路上开、嗯、就走来走去去了所以这个 road 放在这里它呢首先表示路的意思其实呢路就是我们脚下的我们身处的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 哦， 所以这个呢你首先可以表示的就是我离开这条路了那就开始启程了走了对不对 哦。 另外就是我离开我的故土了离开我的国家了我在哪儿啊国外呢 到国外去了 对了 背井离乡了、 哎、不对背井离乡背井离路了就这感觉 哎哎、 嗯、 背井离乡背井离路你看看这个背和离 嗯 就是 ab 的意思 对说得太好了哎这个词儿我觉得哈它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有 对吧 嗯 你说 有

abuse 滥用 ac 还有 ad ag an ap ar as 和 at 都表示的是加强的意思 accelerate 增速 accent 口音 access 接近 accompany 陪伴伴随 accord 与什么一致 今天的课堂任务下来以后、没别的九个词和他们讲的例句怎么用全部背下来 对里面的介词搭配对吧还有就那些好句子什么护手霜不用的话就怎么怎么着我都多好多实用啊 太实用了、这九个句子对任何一个同学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啊 这种句你看多暖对你女朋友说抹点吧待会儿该那什么了该 aging process 了对不对 傅妈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她其实是个暖男 啊 不然他也经受不住我们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摧残。 这个 heavy rain 我们是狂风加着暴雨的摧残。 然后我还阳光灿烂。 富妈全都 absorb 吸收掉，化成了内心的负能量。 这样子，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正能量。 对，真不容易啊！富妈，给富妈鼓掌。 鼓掌。 好，我们的词根词缀第二课呢就到这里哈。接下来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第三讲了。 太棒了！ 下周见，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德国最受欢迎的十大运动首推是足球 soccer or football 另外第二项呢是 golf 高尔夫在德国打高尔夫也是属于有钱人的运动通常加入高尔夫俱乐部都是需要会费的名列第三的就是这项冬季运动 ice hockey So many people say that there is no other sport in Germany where the fans in the stadium make more noise and party than at an ice hockey game. 在观看冰球比赛的时候，观众们的呼喊声、尖叫声真可谓是达到了极致，几乎没有一项其他的运动可以相比，而且就像是开一个万人的大 party。So most major cities also have an ice hockey team in first league.So make sure to see if this rumor about the fantastic atmosphere is right for yourself. The German Ice Hockey Leagu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leagues worldwide, but of course, well behind the more famous American NHL. Uwe Krupp is one of the few players that made their way successfully to the NHL, and he's considered the most famous German ice hockey player.NHL is considered the best ice hockey league worldwide. In 1996, he and his team, Colorado Avalanche, even won the Stanley Cup. Krupp also was the manager of the German national ice hockey team and made it to the semifinals in 2010 at the World Cup tournament. Top 10 sports, number 4, basketball. Dad lives Schrempf, and especially Dad, no whiskey,They are the two very successful German basketball players in the NBA. Basketball is very famous sport in Germany as well. The German Basketball League, though, is far from being the top one in Europe, but the atmosphere at one of the games is very emotional and definitely something you should try to check out.As already mentioned, Dirk Nowitzki is by far the most famous German basketball player. After his rookie seasons in 1998, he quickly became the best player on his team.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